奇雁玲监制，冼坤林配音，唐玲编剧。 咩啊？ 咩啊？ 喺澳门赌输咗，搞到喺酒店服毒自杀嗰个人咧，好似系 Dora 喎。 你而家先知啊？ 吓？乜真系佢啊？ 系与唔系咧就唔知道。我正话先同阿 May 讲起，照报纸所讲嘅身材样貌咧，就应该系佢啦。 嗯，我睇都系噶啦。咁多日冇翻工，原来又过咗去搏杀，输到唔得掂，咁咪死俾佢睇咯。 唉。 咦？ 唉， 咩 啊？唔系，佢翻嚟啊？ 吓？ 哦，唔好讲啊。 系。 唔多啊，翻工啦。 系啊。 喂，眨下眼，你已经休息咗成个礼拜噶咯。 咩成个礼拜啊？直情系一个礼拜啊！ 喺边度玩嚟啊？ 系啦， 系咪游浮啫吓？ 边度我都冇去过。 唔系啊嘛，休息成个礼拜咁长，如果边度都冇去啊？唔通匿埋屋企大觉瞓咩？ 系啊，如果系咁啊，我啊情愿翻工啦。冇钱咪嚟翻工咯。 哇！喂 ，Mansi 啊， 嗯， 你见唔见 Dora 嘅面色咧？吓，今日好差喎。 你又唔系成个礼拜打麻雀，打到天昏地暗，所以冇晒精神咩？ 我睇系咪咁简单嘅？ 有咩咁复杂啊？又 佢周时都去澳门搏杀噶嘛？ 你留心睇下啦，首饰都冇戴。 嗯， 哼，系咩？ 仲惊唔系乜嘢都输清晒咩？呢次有命翻嚟就算好彩啦。 唔系咁撞板系嘛？ 点解咁奇、啊？边个唔知佢系烂赌姑娘先得噶？都试过输到唔得掂，连命都唔想要添啦，系咪？ 喂 ，Susan 啊， 嗯。 咁照你睇啊，佢呢次输咗几多啦？ 你睇佢头耷耷咁，都唔放好嘢咯。 问下佢咯， 嘿，千祈唔好啊，明知故问，赚得大家冇趣味。 佢又系嘅，明知手风唔顺就唔好落搭啦嘛。 你而家识讲，鬼迷迷嗰阵啊，你都几难头脑清醒啊。 咁又系啊。喂，嗰个嘢又嚟咗啦。 边个嘢啊？ 仲有边个啫？咪个怪人咯、 啊！ 喂，做咩 ？Dora 翻工啦？ 嗯，啱啱翻到， 系啊。 哦，喂 ，Dora， 叫都唔睬啊！喂，做咩坐埋一边唔出声嘅？ 心情唔靓啊！ 哦，系咁就唔好惹佢啦。 喂，咩啊？ 嗯， 边个话你听嗰个怪人嚟咗噶？ 我亲眼见噶，唔通仲有假嘅咩？ 啊，又难得佢咁有恒心、啊，晚晚嚟。 咁佢系咪仲系着住嗰套白西装啊？ 梗系啦，招牌嘢嚟噶。 唉，千祈唔好搵我坐台就得啦。啊， 哦，即系话有钱都唔想赚啦噃。 佢啲咁嘅嘢啊，你估我未领教过咩？千拣万拣先拣啱你，坐一阵啫就话拜拜咯。想坐多一阵都唔得嘅，更加唔使旨意出宗啊。 啊，哦，我啊硬系觉得咧呢个人系有啲邪邪地， 咁又唔讲得。佢个人系孤僻啲，硬系唔多中意出声咁。你氹得佢唔开心咯，佢咪要你过台咯。 哦，同佢讲好说话添。 喂，做咩啊？咩嚟啊？点解嚟帮住佢啊？ 唔系，我只不过讲公道说话啫，我唔系帮住佢。佢叫过我坐台，我都知道佢啲嘢啦嘛。 计我话咧，佢根本就睇唔起我哋。 系啊。哦，咁又唔系。如果睇唔起我哋啊，又点解摸上嚟啊？ 冇嘢嘅，咁佢觉得寂寞啦，需要消遣嘅时候，咁咪嚟咯。 冇错啦，啲男人就系咁噶啦。 哇，做咩个二个都唔得闲啊吓？ 唉，仲好讲添，呢排啊淡到咩咁？翻出嚟都要坐冷板 凳，咁咪咯，早知喺屋企食谷种仲好过。 喂，秀琼姐啊，你呢个大家姐真系认真要关照下我哋至得啦。 系啦，冇饭开啦， 冇法子啦，经济不景啊嘛。咁啲熟客都唔理，难得有个客即系你哋系嫌呢年老啦， 我都冇收噶。 我知道，喂，秀琼姐啊，你头先咪话嗰个怪人嚟咗嘅？ 系啊，你哋都唔中意坐佢台啊。叫多嚟试下啦，多啊，嘿，坐台啊。 叫佢啱啊， 系咯，系啊。你做咩你一翻工好似冇离神气咁嘅？ 几多号台啊？ 13号啊。 喂 ，Dora， 俾个 tips 你啊，你陪呢一个客咧，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先得。 乜嘢心理准备啊？ 那个怪人一唔中意咋，就冇情讲嘅咧。 Susan 啊，咪喺度泼冷水啦。或者多嚟同佢夹得嚟都唔顶咧。 哈，咁嘅怪物，如果有人夹到佢啊，真系奇啊。 哎呀，好啦好啦，多嚟，唔好让人等咁耐啦，你去啦去啦去啦。 你贵姓啊？ 姓马。 啊，马生，我叫 Dora。 呢处啲灯光已经够暗噶啦，点解你一嚟到，嗰啲灯光又暗咗咁多咧？ 马生，你真系识得讲笑啊？系咩？马生，你多数喺边度玩噶？咦，你好喜欢喝酒的。 或者呢， 人家说喜欢喝酒的人很多心事。马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或者呢， 你请我喝杯酒行不行？红哥， 什么事啊？姐 拿着杯给我。 好啊。 你唔会怪我老实不客气啊嘛？ 哎，阿姐，酒杯啊！ 唔该。 唔使。 马生，你唔介意啊嘛？ 随便。咦？ 咩事啊？ 咁又奇喎、啊！有啲鲜红色嘅唇膏，点解印咗落个杯树会变色嘅？ 吓、 啊，系啊，嗱，印咗落杯酒嘅树，嗰啲唇膏会变黑色嘅。 啊，仲估咩事咁紧张添？我呢一种唇膏系特制嘅，如果遇到化学反应就会变色嘅。 咁奇？ 我冇吓亲你啊！ 我好奇啫。 咁就好啦。 乜你都中意饮酒噶嘛？ 有时啦，当你觉得寂寞嘅时候，酒就系最好嘅朋友。 你觉得寂寞咩？ 当你输到一无所有嘅时候，你一定会有呢一种感觉。 你中意赌钱嘅咩？ 刺激噶嘛，赢又好，输又好，都系非常之刺激嘅事。咧，好似我哋呢一种女人，除咗饮酒同赌钱之外，仲有咩事好？ 你真系与别不同，坦白得可爱。佢哋一个二个都装成好似个熟女咁，我最讨厌扮嘢嘅。难得酒逢知己，再请你饮杯。 多谢你。 嚟，同你饮杯。 好，饮杯。 你冇呃我，你真系好寂寞。 你睇得出？ 你嘅神情咁落寞，冇啲生气。系咪输得好紧要？ 唉，带去澳门嘅现金固然就输晒啦，就连我啲首饰都当埋。好彩冇借贵你，亦都好彩唔使游水翻嚟。 辛辛苦苦揾到啲钱翻嚟，而家咩都输晒，你唔觉得肉赤咩？而家好后悔啊！ 你错啦噃，我早已经麻木咗，再唔知乜嘢叫做肉赤。 嗯， 系咪觉得我呢一种咁嘅女人无可救药呢？ 我都系。 啊？ 我同你一样，亦都系好中意赌钱。 啊？系咪亦好似我一样输蚀晒？ 你玩？ 伸只左手出嚟俾我睇下。做咩？冇勇气啊？ 哦，好闲啫。嗱，即管睇。 嗯，唔错啊，起码都有只名表，有只钻石戒指，比我幸运得多。 咁你睇错咗啦，我谂我比你倒霉得多。 唔系啩？而家睇你咁嘅样子， 表面风光啫， 仲输得惨过我啊！ 除咗只手表同戒指之外，乜都冇。连老婆都输埋，咁、 啊、 又唔怪得佢走佬嘅，池中冇水鱼难养，家用都冇，唔走点得？ 既然系咁，点解你仲嚟呢度呢？ 灯红酒绿嘅地方，最易使到一个人忘记痛苦。 你以为嚟到呢一度，所以乜嘢都唔记得晒咁？ 自低行到可以借酒消愁啊！你睇下舞池嗰树，衣香鬓影，佢哋几咁快乐。 系咁，你比我幸福得多。 点解？ 唔系咩？你输咗个老婆，仲可以嚟外边揾女人系咪？我输光晒，乜嘢都冇得补偿。 咁都唔系好难啫，你可以揾翻个男人噶嘛？ 乜你以为男人咁易揾嘅？ 可以揾一个同你同病相怜嘅咪得咯？ 去边度揾啊？ 我咪就系啦。 啊？ 你嫌弃咩？ 我怕你嫌弃啫，我已经好老噶啦。 唔觉得啊？如果你唔介意嘅，我想请你出街。 好极啊！你买钟，我入去攞手袋。 好啦。 怪人居然被你搞得掂啊！唔系好似我哋咁三爬两拨啊，拜拜，坐咁耐噃啊，醒啊 ！Dora， 即系你有咩符 fit 搞得掂佢嘅呢？吓， 系咯 啊！ 我应承同佢出街，嗯，唔得闲同你哋讲咁多，系咁先。 咦，男又抵得佢啊，真系 啊！师姐出马真系唔容易啊，居然坤得佢咁掂，买中出街添。 或者你叫人格人员啦， 再见， 拜拜。 喂喂喂，你哋有冇觉得咧 ，Dora 今晚咧啊，硬系有啲唔同啫？ 有咩唔同啊？ 有咩唔同啫？ 你睇下行路都唔同啦，脚踭都唔掂地 嘅，系咩？ 咁、哦、我又真系冇留心噃。 系啊， 但系咧，我就系觉得佢呢排面收成唔几好啊，真。 唉，输到结塌塌啦，面色啊，梗系难睇啦。 咁而家掂啦，有外快啦，话咁易揾翻翻嚟啦， 你恨啊？ 系啊，哎呀，同人唔同命，恨得咁多咩？ 系咪真嘅事？ 呢句又真啊！Thank you. 姐？ 正话嗰位马生。 哦，佢扯咗啦。 扯咗？ 系啊，埋咗单就扯啦。佢落去等你喎。 哦，唔该晒。 唔使。 我尽管你已经扯咗添， 唔会，我对女人从来都唔会失信。 嗯，咁我哋去边度啊？ 行下啦，好吗？ 好，随便你啊。 行去码头啊。 嗯。 咦？你只脚冇事啊嘛？ 我冇事啊。 我见你行得唔系几舒服咁嘅。 唔系啊。 行个码头唔紧要啊嘛， 唔紧要。 好， 你仲系好得心事啊？ 灯火好靓，可惜呢个世界唔系属于我。 哦， 唔知你有冇谂过，如果一个人要了结自己嘅生命，最好系用咩办法？ 服毒咧？ 嗯？点解你会答得咁爽快？好似好有经验咁啊！ 我以前曾经想死过两次，都死唔去。 点死法？ 总之唔系服毒啦。 咁一个人究竟可以死几多次？ 嗯，如果识得吸毒，一次就得啦，快捷妥当，而且唔会好痛苦添。 嗯，当我输到好唔掂嘅时候，我都曾经谂过唔想做人， 但系你而家仲好好啊？ 好就唔系好啦，只不过我冇咁嘅勇气。你呢？你有咩？ 你认为呢？乜你到而家都觉得我似一个人咩？点解你唔睇真下我个样子啊？ 哎呀，做咩你会插孔流血噶？ 因为我已经唔系人啦。 啊，咁你系？ 我冇听翻姊妹，虽然有怀疑，但系佢哋唔知道我已经变咗赌鬼。麻烦你，你同我讲俾佢哋知啊。 做咩眨下眼唔见咗人嘅？原来佢系鬼，今日真系唔错。 回魂，系由王乐彤、杨广培、陈慕贤、钱佩卿、梁咏颜、徐碧、殷锦华联合播出。